上说，我们感谢你，你是那荣耀的君王，那得胜的君王。我们在这同心合一的祈求祷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更多的看见你的爱，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认识你的美善。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更多的渴慕你，能更多的看见你的荣耀，让我们能看见那荣耀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彰显。我们求主，让我们在更多的认识你，在你的真理中更多的认识你，在你的道中，让我们也遇见你。求主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更多的认识你。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名。今天这个好像是七章，好像蛮长的，我看了40节。咱们就这样，就是我在想，咱们就要不然先念一遍，念一遍之后呢，我大概把它整理了一下，根据有几个问题哈，然后我们就是可能然后分节的再念一下，大概把它整个的这个。这是按照我走的这个思路哈，然后这样我们把这张七章走一遍，然后后面呢可能有一些分享啊，有一些讨论分享的时间。那在这里面呢，大概是我想这格林多教会呢应该是问了保罗一些问题，有一封信哈，然后其中问了一些问题，然后这保罗给他们写信解答这个，这是在这里面在七章呢解答了三个问题啊，一个是婚姻的问题，一个是关于割礼的问题，还有一个关于身份，就是奴隶的身份啊，这个就是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需不需要做一些调整啊，这大概是这个问题。那我们就大概先念一遍第七章，还是从我念，我从第一节念哈。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妓女倒好， 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自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当用合意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 夫妻不可彼此违限，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非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 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 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 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像我就好， 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 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 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人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 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 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离弃丈夫。 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也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你们是圣洁的了。 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 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 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要这样。 有人已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废割礼；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受割礼。 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 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保住这身份。 守护着生命。 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 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 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 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 论到同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 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树安场才好。 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 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你们免这苦难。 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 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志满的要像 无有所得， 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 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 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 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 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一个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 若有人以为自己待他的儿女不合宜，女儿也过了年岁，事有当行，他就可随意办理，不算有罪，叫二人澄清就是了。 倘若人心里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由得自己做主，心里又决定留下女儿不出嫁，如此行也好。 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是好。 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 然而按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气，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 好，谢谢大家。这个我想这样哈，咱们就是因为在这里面，我刚才有提了这个信，在信里面，哥伦多教会问了保罗几个问题，在这里面他解答了三个问题，一个是关于婚姻的问题，一个是关于割礼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关于奴隶的问题。那我想把它大概分成两部分哈，第一部分是说。保罗的建议就是，当他有这些问题时，保罗的建议是什么样？那第二部分呢，就是说他当他做这个建议的时候，他有一些原则。那我们就把这原则都来看一下哈。那第一个事情呢，就是说，这个做事情的这个他的建议是什么？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婚姻，关于婚姻方面，我就是等于是这样把它按把这个章节把这章节呢都按这个小标题呢又都给分了一下。那我想这一开始关于婚姻方面呢，他的建议呢，我想还是大家读一遍。我想从 Grace 开始呢，就是 Grace， 你能不能读第一节、第二节和第七节？ 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近女倒好，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 那就是在这里面，你觉得他有没有什么建议呢？就从你刚才读的这个，或者是主要集中在一二第一节、第二节，就直接提问。 所以 说 我得做排序。我觉得他先说了自己的观点哈，他说就你们信上所问的。我的意见是这样子的哈，男不近女倒好，但是你们要避免淫乱，要避免淫乱，男子能够自己的妻子，女子 就不要淫乱。 是。 然后呢，他又说，我虽然愿意众人，但是他也有，他也给自由哈，他没有说我这样做的就是一个绝对标准， 嗯、 比如叫 follow 哈。他说，但是我也明白，你们个人的领受哈是、恩赐是不一样的。 是。 所以，我觉得保罗给了他自己的观点， 是， 但他也阐述了他自己的观点。 是。就是说他没有一个绝对的必须要这样做或者那样做，他有一个 preference， 因为他自己可能是这样的，是吧？可是他没有具体说你必须要怎么样或者怎么样哈。那么下面就是说，我看是八九的话，是让万方读一下。 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向我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 那你觉得呢？就对这两个， 其实也是一样，前面他是对男子吧，对吧？就是这个，这个他主要是对这个没有嫁娶的和寡妇嘛。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这个恩赐能够独身的话，是最好的。但 是 不合的，还是最好的。 是，感谢主。像26、27好像是，让我看一眼啊。要让丽丽读一下26、27。26、27。因为这就是我在想他，我把它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说他的建议，后面是说他的这个。 因献祭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26、27。 那在这儿你觉得他的这个建议是什么？就是对他对婚嫁的问题，就是保罗的这个建议是说在27节，你觉得他有没有一个建议是说你应该是结婚好呢，还是不结婚好呢？ 结了婚呢，就好好的维持婚姻。没有结婚呢，那么就守素。 是， 就是。 感谢主，谢谢。 我觉得圣经里边很多话都用一种反问的语气。是这样的啊。 是。 这个原文也是这样的嘛，英语。就是问的。 然后还有一个36-38，让刘军读一下。 又，若有人以为自己待他的女儿不合宜，女儿也过了年岁，事又当行，他就可随意办理，不算有罪，叫二人成亲就是。 对的，对，37、38。 倘若人心里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由得自己做主，心里又决定了留下女儿不出嫁，如此行也好。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是好。 还是都行是吧？还有39、40，那是小平来吧？哦，39、40，等一下啊。OK， 那你读一下，要不然39、40。 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然而按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气。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的。 对，我想可能要总结起来哈，他大概是讲的是说，因为保罗他自己没有结婚，我想他可能是觉得，哎，你要是单身能像我一样服侍主那就最好，可是如果你要是不能单身啊，那就娶家也没关系。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如果你要是说可以单身挺好，可是如果你要单身容易犯罪啊，那么呢，那就不如去结婚。这个是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他给了我们一个很充分的自由，就你两样做都可以做，而且是说 第二呢，就是说你以前信主前是什么样子，那么你还最好是维持着以前的那个身份。以前是结婚呢，那就接着还就也不要离婚；以前是单身呢，也不要着急急着进入婚姻。那大概是这两个原则哈。我可能说的有点多了，直接进到第二点了。那这样就是说，我们再把那个它的原则，它实际上有三个原则，我大概分了一下哈。那就是关于婚姻的话，我们也先看一下，就是二和九，该开海训，能不能读一章第二节和第九节？ 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 谢谢。那在这儿应该是就是说，他讲的原则是什么？海兄，你觉得原则是什么？ 原则就应该是这个免淫乱的事。 或者就如果再深入一下，就是说免这个犯罪，为了不犯罪啊。那还有一个是二十八节，请您读一下二十八节。 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 那在这儿你的原则是什么？ 原则就是，就是能守住的，就嫁娶呗。但是这等人必是肉身受苦，所以我希望 这 个娶 就还是。林赛知道，他说尽量，原则我想是说让我们免受苦难，是吧？他做这个建议说让，做这个建议是为了让我们不受苦难，是吧？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说。在这儿我想他后面讲很多，可是我觉得哈，他那个就因为后面讲的是二十九节，你看他开始讲，他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呢，有妻子要像没有妻子，就这些，就是他觉得末世马上就到了，那到了之后就是就会有大逼迫，我自己猜哈，然后呢，那就是你有妻子呢，你还得担心他会被 对妻子还取悦妻子嘛，后面 对，有一些那个，而且也担心是说。如果末世来了有逼迫的话，你还得想着有还得想着照顾妻子，那就有两个啊，是吧？我不知道润峰你觉得呢？ 是不是有一个特殊的背景？ 两样都有。 保罗说这几句话， 后面说一个呢，当然是时候，就是说越往末后的时候，时代挑战越多。就像刚才柯宁，还有另外一个，两个罪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肉身必要受一定的苦。这个里头也讲了，有人说你结了婚的时候，你就得要讨一边的还要讨妻子的喜欢吗？然后妻子也要讨丈夫的喜欢嘛，然后呢，这个在服侍主的事上的时候，也不能够说，像一个人那样，得要商量着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两个罪人生活在一起，真的，我不知道，反正我们在婚姻里头，我不知道结了婚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感受，是需要磨合的，需要两个罪人生活在一起，肯定比一个罪人的时候挑战要多一点。 对，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如果你有我这样的恩赐， 你最好 别最好了，你就免了这个啊，难怪呢，这真是一个恩赐。 对，等于是第一个原则是说，一个是不犯罪哈，然后再加上就是说免受苦难呢，就是说也让我们，我想可能跟犯就是尽量让我们叫什么免去。不让我们遇见试探啊，那试探是有可能是犯罪，也有可能是苦难啊。这种苦难，有各种，有可能有好多种不同样式的苦难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说这是第一个原则，就是说在你做事的时候不要犯罪，不要让自己遇见试探。那么第二个原则呢，我们看一下啊，三四节该谁了？该开心。三节四。 当用合一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 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 嗯，感谢主。那就在这儿，他的一个原则就是从这两节，你就你的领会是什么？ 就是合意之分，彼此相待。 嗯，是，就是合意之分，彼此相待。感谢主。也就是互相敬重啊，互相爱护啊，就是这意思哈。好，感谢主。那再往下。我看看是十一是不一样的。那是要不然十一，润峰读一下。 嗯，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十一哈，十和十一。 十和十一对。 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 嗯。 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 嗯，等于在这还是要合一是吧，就是要在一起是吧。 这块实际上是说不要离婚。 嗯，陈贝是读一下12节到15节。 嗯，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与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与她同住，她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为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那就由他们离去吧，无论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谨，神召我们仍是要我们 同。嗯，你觉得在这儿他的这个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就是说那个家里有一个不信的，一方是信的，后来因为不信，就那个信的那方就与他离婚。 嗯， 就是说但是那一方不信的那方提出离婚是可以的。 嗯， 而且就是说因为就是不信的人有可能会因为信的人，我觉得他就可能最后就会信主或者成为圣洁。 感谢主。对，在这其实一个，我觉得在这点是其实一个挺重要的一点，就是说，第一个还是保持原来身份，就是你已经结婚了还是结婚，不要因为对方不信就离婚哈。然后第二个，就像陈美刚才讲的，就是说要想是说怎么能把这个关系然后给让它变成圣洁的关系，就是合神心意的关系，然后因着这个合神心意的关系能让对方可以信主是吧。对，感谢主。等于我想这可能是我想 bring out 的第二个 point。 第一个 point 我们该讲是不要犯罪哈，那第二个 point 呢是说就互相的俩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说是要刚才像凯西讲的是彼此敬重，然后润峰讲的不要离婚，其实陈佩讲的是说又把他又带了一步，就是要把这个关系给圣洁了啊，把这个就是用神的方法，然后把这个关系能 bring out 神，那就是我把它总结就是爱人啊。第一个是不要让自己犯罪，就是然后避免试探，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彼此相爱啊。那第三个呢，第三个这个原则呢，就是现在咱们开始海燕读一下第五节。OK， 在这可能有点不太明白，我就直接我在这想的是说，为要专心祷告，然后夫妻可以就在这时候，如果两人暂时分开的话，那是为了专心祷告，是寻求神的时候。那么在这儿呢，是有我想是想 bring out 出来是第三个原则哈，一个是在这第五节，那海滨读一下32、34行吗？ 嗯，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是怎样叫主喜悦， 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是怎样叫妻子喜悦。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是怎样叫丈夫喜悦。 行，谢谢。你觉得这段话怎么样？你怎么理解？有没有一个原则？ 我觉得宝宝这个家庭观念好像是我有点不明白。 我因为宝宝可能是自己没结婚是吧？ 哎，你可以结婚，但是他好像有个立场。 嗯嗯。 对，这，但是我就觉得那个，我觉得不嫁。 嗯， 嫁娶是天经地义， 是是 这个家庭观念我有点不明白。 嗯嗯，对，不过在这我其实我想说的时候，他是就讲的三十四节讲是为主的事挂虑，就是不管你是哪种情况，这个一个原则是为主的事挂虑。那他这讲的是因为他是单身，他就可以为主的事挂虑，他可能见过很多夫妻可能做不到哈。那就是说，可是我就想问一下，那如果结婚的话，是不是就肯定是像他讲的是只能为世事挂虑呢？不见得是吧？嗯。 我有个疑问啊，这个保罗最后说，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才有这样的这个，他才说出这样的话，是吧？ 嗯嗯。 那可理解为这是主的意思吗？ 我想神的灵感动人，可能根据每个人的那个自己的情况不一样，可能也不一样，因为他如果是单身，可能他就感动他单身，然后他还可以寻求主。还可以为主的事挂虑，对吧？ 那保罗说的这些话，我们需要遵守吗？ 不 ，OK， 这个我们再往下看， 哦， 再往下看啊。那再，行，那我想就讲到这儿的时候啊，关于婚姻的问题，保罗有几个原则。刚他首先是我们讲的时候，他说是可以单身。可是如果你要是单身，要怕犯罪呢，你也可以结婚。然后呢，如果你已经是结婚呢，就还是结婚，不要离婚。如果没结婚呢，也不要着急结婚，对吧？这他是说，一个是说两个都可以，他可能有一个 preference， 可是他说两个都可以，你可以结婚也可以不结婚。 对，他大概意思就是不要淫乱，就是为了防止自己淫乱，然后你可以这样选择，这样选择，这样选择。 不，咱们先看完啊。 首先，他的主题是，你就是说，作为神的儿女， 是， 我们不要淫乱。 对， 这是 第一个，第一个。 为了不要淫乱，我们你可以这样做，你可以这样做，你可以这样做。 对，因为刚才对，我觉得你讲的非常好，就是说，他的给的建议是说，你可以结婚，也可以不结婚，然后呢，就是不要忙着离婚或者结婚，对吧？你现在是什么样，就还保持什么样。然后他有三个原则，第一个就像你讲的，就是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不管你结婚不结婚，可是为了不要让自己犯罪，对吧？就像如果你要是不结婚，你要去犯淫乱，那还不如结婚，对吧？那个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是说你说两人结婚的话，你要想怎么能彼此相爱，对吧？然后一个彼此相爱之后，而且有一方不信的时候，你还要想怎么样用神的爱来对他，然后让他可以因着你的神用神的爱对他，然后可以把这个关系变成圣洁了。然后让对方也信主，对吧？那第三个原则呢，就是说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那有一个是为主挂虑，就是说你可以是单身为主挂虑，那么我想自然而然你也可以，你结婚的话也可以为主挂虑。当然可能像瑞芳讲，你需要更长的时间，是吧？需要两个人很长的一段时间，两个罪人在一起需要很长的时间磨合，对吧？那可是我觉得磨合之后，你再看他们两个人的话，你想他们俩这个现在的这个合一哈，我相信比一个人会更能为神的事挂虑，起的作用会更好，对吧？所以就说， 孩子也升起来了。 OK， 感谢主，感谢主。嗯。 可我不是很明白这一点，怎么就结婚了就不能为主的事挂虑呢？ 挂虑受影响。 太受影响，他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他说你的精力肯定是有限的。 所以。 还有家里的事情。 所以保罗 可是在比如说你跟润芳在磨合的过程当中， 你在这里面也经历神了，因为你要顺服丈夫，要遵守，要遵从丈夫为头，然后润丰要爱妻子，要给妻子炒西红鸡蛋，炒西红柿， 送女儿吃西红柿。 对，就是对，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夫妻之间在你彼此磨合的过程当中，不也是经历神吗？ 嗯、 也是 是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同步 的 可以。那如果一个信一个不信的话，不就扯后腿了吗？这样的话不也是就是我们要很多的。对呀、啊，焦虑。所以，如果一个人的话，像姜牧师那样不结婚的，他新的服侍主，这个力度是不一样的，这个火热度也是不一样的。 那我倒是觉得，如果不结婚的人，他在牧养的过程当中，他对婚姻和孩子这一方面，他没有一个直接的经验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亏缺。 对， 我是这样认为。 属灵人穿透万事。 哈哈哈！哈Amen。 不过这个说的倒是真的。属灵人的话，如果绝对跟随圣灵了，倒是可以参透万事，不一定自己真正的那个。但是呢，相对来说，在人还没有走到那么都有个过程的时候，确实像你说的。不过呢，我是觉得书信哈，大家记住，书信都有一个背景，一定要先抓住那个背景。保罗这一章里不是专讲婚姻问题，其实呢，他说第七节开头讲，他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是，我说男不近女的好，其实他在回答一个问题，独身是不是最好的选择。 嗯， 他们所以你看他头和尾，当然他招待就像那谁刚才那个要学婚姻问题呢，必须呢要综合的看整本圣经。比如说圣经从创世纪那时候说那人独居不好，然后呢一直到后面的以弗所说是丈夫和妻子应该如何相处，凡是要有矛盾的地方的时候呢，大家就要知道这个是针对这个具体情况的。圣经不冲突，但如果你要见到哪个地方有冲突了的时候呢，一定要好好祷告。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你看这个书信里以后你们还会读到说女子蒙头的问题。很有意思，他就在哥林多这个教会里头讲说女子要蒙头，不蒙头不合宜。但是你看在别的教会里他就没讲过这个问题，所以呢这个你就要分析，所以你就要看背景了。所以这块的婚姻里头呢，其实大家刚才我知道一听完了以后大家觉得不对呀、啊、怎么都是鼓励说是那个说是单身不要结婚的。从这个地方和他们现在的情况看的话，他比较了一下，保罗确实说如果你能选择又能够全心全意服侍神的时候，绝对是单身比结婚要有优势，而且你能少受一些苦。我结了婚哈，虽然我们现在的话感谢神靠着主事啊，真的走到了长寿很多，但是我们还是经历了很多的磨合，两个罪人在一起还是受了多，他为我也认为我的原因多受不少苦，这也是真实的。 我想说了神的，就是说像你那个陆峰说的，说谁又说独居不好，又说那个男的不近女倒好，所以给你 confuse， 就是按理说神造这个亚当夏娃的话，他希望这个后代一代代延续下去，如果都不结婚的话，岂不就是延续不下去了。所以我想神的本意还是祝福这个婚姻的，而不是我不认为这个独身婚姻哪更好哪更不好，就是说可能能带领不一样了。 从角度不同的角度，刚才那个谁他也讲，他说你要是结了婚的时候呢，你就要怎么样呢，你有个责任。比如说我和陈贝，我要服侍神，但是呢我还得要在陈贝这块的时候，我作为丈夫我必须要尽我自己的职责，我不能够说他不想去服侍我就说 OK 我不要你了，我就去服侍，我犯罪了。所以你这一点的时候你要看到是有不同的。 但我觉得好像你服侍太太其实就是服侍神的一部分。 那话是这么说，可以这么说，那是你其实呢在丈夫服侍太太的过程中的时候，你都不能说是服侍神，其实那是叫你的 responsibility， 那是你在结婚那一刻你已经立下。我那时候有一个多讲一点东西啊，我就是说以前我就觉得说哦这两件事我就服侍神，然后呢太太这边呢，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俩常发生冲突的一件事呢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一般的时候呢在吃饭的时候是教会的人或者什么打电话，我就会去接电话，这件事是让陈梅非常伤心的一件事。所以呢他呢通常我们都会发生冲突，但我当时一直都没改，我就说我这是服侍神呢， 我这是很重要啊，为什么我去打完电话再回来吃饭不可以吗？为什么非要现在？你可以吃，我不影响你就是了啊。我一直是坚持这样，然后呢，这个也好多年我都不改。但后来有一次我听见神对我讲，他说你服侍别人的时候，这个叫恩典。记住了，我服侍别人的时候，这个叫恩典。但是我服侍我太太的时候，这个叫 responsibility。我不服侍我的太太的时候，我是犯罪。但是别人的时候叫恩典，我有呢我就给，我没有呢我就不给。所以大家一定记住了，在上帝的眼中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他这个地方讲说，结婚了的，你丈夫做丈夫要讨妻子的喜悦，当然不是犯罪的事，就是说你要尽量的照顾他。然后呢，做妻子的也要讨丈夫的喜悦，是什么意思呢？你要尽力的把他设为，就像我要在所有的姐妹里，我要把我的太太作为优先考虑。为什么呢？因为她是我有一个 promise 在这儿，契约在，不是叫誓约，在这婚约，所以我要忽略她就犯罪了。但别人的呢，她有她的丈夫，所以她的丈夫是她的优先的。所以我们在服侍别人的时候，人接受的时候，这个叫恩典。所以后来我明白那个问题是我对整个婚姻观啊，我对我自己的生活产生了，我过去以为是热心在服侍神，实际上我在犯罪有的时候。当然神那是我不明白的时候做的，那现在我就不会犯同类的错误了。那为什么？就像你说的，我服侍他是真的是服侍神，为什么？我要尽责，认为有一个 promise 在这个地方。当我知道这个了，我太理解保罗说的这个话了。所以他说你结婚的时候你要注意，所以我现在有一些事我要跟他商量的。我不是说违背神的事没商量，但好多事不是那样，我得要商量说顾全他这方面。所以呢，这个就叫他说你结了婚的时候你要注意的。 如果教会有单身的弟兄姐妹，是鼓励他结婚还是鼓励他独身呢？ 这块我想回答的很清楚了哈。其实如果对单身的弟兄的话，弟兄姐妹就是这样，你有没有那个恩赐？如果你要有独身的恩赐，什么意思？不会欲火攻心犯罪啊，受试探。那么呢，其实呢，不结婚专心去服侍主呢，他的意思是说你会占很多优势。 感觉现实生活中这种例子很少。你看天主教为什么这么多不？ 犯很多罪，就是你没有恩赐去强制人做，这是一件。像保罗没犯这个错，你像那个柯林带我们一句句说的这些原则，保罗没有一个地方说你必须要读神，甚至说你专心要服侍神也没有，他说你有这个自由。 对，我想那我们就其实我想再加一句，就是那个，其实神总叫我们合一哈，那合一的话其实。但我们都可以合一，在主里面都是合一的。其实可是呢，实际上你要再仔细想想，合一的话，就是从在我们之间的合一哈。那我想夫妻应该合一那种，应该是最相对来讲会更容易。为什么？因为两人总在一起待着，对吧？因为你像我们要合一，我们就一个星期见一次面，那合一，比如两三个小时哈。那可是夫妻俩是天天在一起，就是他中间的那个很多的，就像 Chris 讲的，中会有很多的 struggle 哈。可是，在那过程中，其实也是合一，而且也是说把我们磨成神的那个样式。因为神讲的是说，这个丈夫要爱妻子，像主爱教会一样哈，要用水借着道啊把它洗净。那首先要把妻子洗净的话，要首先把自己洗净，对不对？要用水借着道把自己洗净，对吧？然后才能做下一步。然后我觉得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自己也被 build up， 对吧？就是build up 成那个。而且因为他讲了另外一原则，就是如果你要有一个不信的怎么办？对不对？有一个信的，一个不信怎么样？你还是要做同样的事情，要爱妻子像主爱。这个因为他那里面没有说这个，只有当妻子信主的时候你才要这么爱他，如果他不信主你就不用理了。所以就是说当他不信的时候你用同样的爱来爱他，而且在通过这个呢是说把那个婚姻给sanctify，尽管你觉得有一个人没有信主，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你的自己被 build up。 然后另外一个呢是说当他看见你的那什么的时候，他自己就会改变。 嗯， 当然有没有可能说他还没被改变？当然也还有可能， 因为他这里有讲，如果他还要离，就是离开你的话，那就让他离开，对吧？所以是，这我想是说，第二point就是说，当我们，我想这一个应该，这应该就是一个舍己呗，就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做，因为对，如果对方是不信主的，对吧？那你怎么能用这个神的爱来爱他，然后没有一些 expectation， 对吧？你肯定是想着我如果爱你了，你肯定必须得做某一些事情，比如说你也得赶紧受洗，我才能接着跟你那什么，或者说你得怎么样追求我才。他没有说这些，对吧？因为是真是没有说，因为在以弗所书讲的是说啊，丈夫们你们要做这些事，对吧？他没有讲是说丈夫们你们要做这些，当你直到妻子信主为止，他没有这样说，他说丈夫们就要做这件事。那妻子呢也是同样的，是说妻子们那你们就要顺服啊，顺服也是一个舍己的顺服，是说我们可以放下自己的权利。哎，因为我们有时候总想，俩人夫妻想老吵的时候，哎，你怎么你干这事儿，我都干了这个，你为什么不干那个？我觉得好多时候是这种方面的有一些争吵啊，一些这个什么，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就真的放下自己的这个权利，觉得是应得的权利，就是学神的这个舍己，用舍己的爱哈，放弃自己的权利能爱对方，而且是这个爱呢，又是还是一个。没有任何 expectation， 因为比如说当好多时候我们有了一个 expectation， 如果那个 expectation 没达到的时候，我们就会很 frustrated。 我不知道，我想大伙儿有时间可以在这方面多分享一下哈。而且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好像肉身上可以结婚也可以不结婚，可实际上神看重的不是这个方面，他看重的是我们心里对神的那个关系，就是我们心里我们可以结婚，然后呢心里就是爱对方，然后爱神，那么这个就是神喜悦的，对吧？我们也可以不结婚，可是呢也不去爱神，对吧？那这个就也没有意思。我想他神更看重的是我们那个心里，那后面讲的是我们再往下看，就是讲割礼的时候，我觉得是更明显的。割礼是在什么地方？17-19节该谁了？海滨刚才要读完了，那这个，这个姐妹。 只要造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有人已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废割礼；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受割礼。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啊。 感谢主。那你觉得在这儿他的原则是什么？或者说他的建议是什么？是受割礼呢，还是不受割礼呢？他的原则是什么？ 我认为他对这个就讲割礼只是一个形式吧，最主要是人的心里面要守神的戒律，这才是最重要的。 是，感谢主。对，其实在这儿也是应该也是一个。在至少是在当时应该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point，因为当时犹太人都受割礼的，而且这是从亚伯拉罕下来的，对吧？这是一个对于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印记。可是呢从耶稣来了之后呢，这个主讲的是说我们的割礼这时候从耶稣来之后就是在心里了，这个割礼是在心里面的，所以表面的那个这个身体上的这个割礼已经不是那么已经不重要了。所以说你如果已经受割礼呢，就不要改了，如果你没受割礼也不用急着受割礼，也不用受割礼，可是呢必须要做的是在心里头受割礼，就是在心里受割礼是怎么样，是守神的诫命。守神的诫命又是什么？就是爱人爱神，就是刚才我们回到婚姻那点，就是他那两个原则，一个是爱人，一个是爱神。那就在这还是一样，就是你表面上做什么东西，就是你那个怎么说，不能叫表面上，就是你肉体上哈，或者叫肉身上，你是受割礼还不受割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心里面，神看的是我们的心。那下面还有一个奴隶的话，20-23，正好小猫。20-23。 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你们是做奴隶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隶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 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论到同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 就二十到二十三就是讲奴隶的身份的时候，就你觉得他的保罗有没有一些建议或者原则？ 对，就保持原来的身份就好了。 嗯，然后他的原则是什么？啊不不呀，保持原来身份，对，没错。有没有其他的呢？ 就不能做人的奴仆，因为是耶稣重价买来的。 嗯，感谢主。对，我觉得在这在这小毛，我觉得讲的挺好的哈，就在这，然后我觉得也是同样又在有一个很好的对立哈，就是或者对比，就是他讲二十一节讲的时候，讲说你是做奴仆蒙召的嘛，这个奴仆他讲的是我们肉身上，对吧？就是在做奴仆，可是他紧接着讲的是说，在二十二节讲的是主所释放的，主所释放的是在灵里头的，对不对？是在我们心里，主是在灵里面把我们释放了，对吧？是吗 ？Steve， 你觉得呢？ 是。 我觉得这个奴仆说的是一个意思，跟上面的都是说你如果是做奴仆蒙召的话，那么你有福了，因为主要释放你。因为做奴仆的人，他的 mentality 他就是一个奴仆的，他不仅身为奴仆，他的那个头脑的也是一个奴仆的一个思维方式， 是 他的 identity。 是， 那么他受了信主以后，那耶稣基督就要把他释放。因为他的 identity 就不再是奴隶的身份了，而是神儿子的身份。 是，所以就是心里头也是灵里头哈。对， 我也说的很好，但我感觉就是说，这个奴仆就是其实每个人都是信主前都是奴仆，都是那个撒旦奴仆。 是。 所以就是说有各种捆绑啊，各种压制。 是。 信了之后得自由了， 感觉 就是说应该适合每一个人，不只是那个真正那个。对。 是，因为他其实紧接着就说做自由之人。 对。 就是基督奴仆，就是后来我们就像你讲的，就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了，可是又变成神的奴仆了，是吧？所以这讲他是讲肉身的时候，你可能是奴仆，也可能是奴隶主，还是叫什么，我不知道哈。那么可是实际上在灵里面就是都是一样的，因为神把我们都从罪里面释放出来了，而进入到神里面，就做了神的，做了义的奴仆和神的奴仆哈。所以我想把这些总结起来哈。那我就觉得是说，保罗在这里面讲说，事情有很多事情你可以做也可以不做，而且呢是说你以前是什么样，就最好还保持那个原状啊，不用急着改变。那当然有几个原则，第一个是说，除非是你以前这情况让你容易犯罪了，那么你要争取就避免这个犯罪。然后后面两个原则，我想在这几个情况都一样，就是说，第一要爱人，然后要爱神，那这三个原则。而且呢，我想还有一个就是说，不要期待，对其他人不要有期待，就尤其是像我们刚才讲到的是说，当有一方不信主的时候，那么你要想怎么把这个 relationship。给 sanctify， 让这个关系成圣，而不要有任何对对方的期盼，因为如果有了期盼呢，就达不到的时候就会有问题。那同样呢，对环境也一样，因为他讲的是说，当然也可以用人来讲，就是说当你已经是个奴隶的时候，或者像我们讲现在讲的是在上班的时候有老板的时候，那老板对你很mean的时候，那种情况也不要急着就从那儿逃出来，而是说呢，还是想着是怎么能把这个关系给他 sanctify， 然后希望是说在这过程中你自己被建造之后，然后希望对方看到你的这个你的改变呢，然后因此可以信主。对，我想这是我今天想要讲的这几个主要这几个 point。如果大家有什么讨论可以讨论一下。我不知道我们应该是到几点，行吗？ 9:15。 9:15 ，OK， 还有15分钟到20分钟，可以提问或者可以讨论。要是有可能，我是想讲一下，大家可以如果有可以分享，就是说，在不管是在婚姻中或者在工作中，如果有这种情况，比如说跟老板啊，或者跟，比如有很多像或者是跟孩子哪怕是哈、啊，有一些 struggle 的时候，好多我觉得好多时候是我们。很容易，就像我很容易做的，就是有希望。比如说，有时候跟我女儿一吵，有时候吵起来，说真希望她赶紧就上学，赶紧走上，我就不用再那什么了。可是我觉得这还不是神想要我们做的哈。有时候是神想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学到就是学有会有一些东西让我们能得着，然后得着之后，其实因为要不然他如果走了的话，你这个功课没学着，还得在其他地方学。所以就是你就得在那儿待着，在那儿待着，就得学那功课。谁把那摆着呢？就是，啊， 没关。 啊，那就关，没关系，没关系，这个。我说这真是这样，对，真是这样，对，好多功课就是放在那儿，你就要去学，然后就要去想怎么能那什么，能在这过程中让自己成长，而且是我觉得是用神，就是他那个保罗讲的是用水借着道。把我们自己洗净，洗净了之后，然后再同样的话，是说来对别人。 这个分享很好，我觉得有些道理知识要在实际生活当中、家庭中要是应用的，要用出来，要做出来，要行出来， 是 这个是很重要的， 是， 对。 而且就 您的那个分享就挺好的，我觉得真的是夫妻两个人的时候还好，真的有了孩子，在教育上各个问题上真的会有很多冲突。这个时候怎么能把这个神的话、神的道能够实际的活学活用？我觉得这个蛮大的学问。 对，如果大伙儿有谁愿意分享， 和乐风培养挺好的， 对呀，我觉得 多分享一下， 我们就是一个榜样嘛，所以我们这个，我觉得真的礼义双飞，中国的话，中国老话，礼义双飞啊，你们就是。 就教育小孩的话，有不同观念，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对。 你分享一下，其实看到经历那个。很多死抓的， 不同观点，我们俩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不互相拆台。你说我在训杰西卡的时候，他挺难受的。你说小时候弹钢琴的时候，然后他一般都到楼上去，他也不说话，然后他一般不怎么训诫，主要是我的。但我前一阵听我一同事讲课的时候。他因为他比较严厉，他说他特别希望他训他孩子的时候，他老婆。